波盯人的时候你手机没电，听我问起昨晚的心中你哑口无言，看我伤心要和你聊天你就说想睡，在我痛苦之后才发现你爱搞暧昧，当当当当男人潇洒天狂，当当当当女人更重希望，我配合表演，看你的话露出了破绽，我没有感觉，看你没有成就的坚持，我视而不见，在你脱皮退妆的时候我笑出了泪，当当当当男人爱的发疯，当当当当男人天使心疯，当当当当男人潇洒健忘，女人更总希望 反省，数决定，原来全。 学得到我也好，付出比爱自己应更多。说得刚刚好，仔细回头了，无悔了，心意听得到，每秒前事仿佛一直跑我。神仙找到你，天公对待我真好。就是你，让我在荒野之中，灰心的红尘之中，一眼看见你。都是我，我没有完整的心，也不是完美的人，可以去爱你。所以你可以治，我可以过，谁都不去替谁受的伤，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去流浪，明天是最后一天，再见最后一面，让黎明走到面前，请在我离去前沉睡，我最怕分手的感觉。明天是最后一天，再见最后一面，就忘了何月何年，等到你走开了双眼，我会在有一天出现，再说爱你。在现实之中，眼前的利益之中，还能说情义？讲真心，有多少朋友之中，和多少情人之中，还在讲真心？所以你可以治，我可以狂，谁都不去替谁受的伤，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去流浪。最后一天，再见最后一面，让黎明走到面前，请在我离去前沉睡，我最怕分手的感觉。明天是最后一天，再见最后一面，就忘了何月何年，等到你睁开了双眼，我会在有一天出现，再说爱你。

谁的眼泪流到最远的地方。九月的微风吹得我好痛，蒲公英在飞翔，没有了方向。风中的你轻轻说声要离去，我的天空永不会永不会放弃。流浪是路遥远的方向，今天阴天或是雨天，总不管我是谁的眼泪流到最远的地方。寂寞的野火染红了天空，哪里才有我停留的脚印。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一，农历2月30，又是一周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本周的天气可以说不是晴天就是多云，比如今天是晴转多云，明天全天都是多云，到了周三变成晴天，周四周五都是多云转晴，更长时间的话周六周日全都是晴天。本周一到周五的气温情况比较稳定，最高气温是在15度到18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到5度之间。周六周日这两个晴天的话气温是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在23度到26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是上升到了9度到11度之间，非常的适合去春游了。在这样的天气里，春游去爬山的话可能容易忽冷忽热，也容易出汗，别忘了把汗擦干，别忘了带上外套，防止感冒。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5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度，廊坊晴转多云，15度到3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5度到5度，晋陵天津晴转多云，16度到6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江湖朝暮令到，

时段的音乐在吹响。 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爱是凝望又离开》。这首歌是陶喆和他最熟悉的搭档娃娃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歌以微妙的情境描写出故事当中人与人之间那种幽暗不明的感情和拉扯。一起来听到陶喆带来《爱是凝望又离开》。 风在树叶穿梭低语，我能心事忽明又暗，像空气里微尘在飘荡着。阳光跳跃在平静海面汹涌，最深的看不见，回忆随波浪推你着。爱是偶然的存在，还是种莫名的心说了就打不开，紧握的谁都不明白。Let the happiness in， 拉不住渴望的坠落，谁离开带走谁的自由？ You got to let the happiness in。

是拳头大的家伙，多么有个性的舞动，每天的战斗就是生活。别想我在你的角落，你默默细默默看起来很享受，不定有不定的焦躁，我也有继续爱你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怕失重。没错没错，再习惯再不小心啰里吧嗦，所以翻过吧马神，翻过吧我的老弟黑夜，翻过吧阿神，翻过吧我的宝贝。在你的角落，都默默细默默，看起来很幽默。下次有下期的笑容，我也要继续见我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会失重。没错没错，再喜欢再不小心啰里吧嗦，所以翻过吧马神，翻过吧我的宝贝黑夜，翻过吧阿神，翻过吧我的宝贝，所以翻过吧阿神，翻过吧我的宝贝黑夜，翻过吧阿神，翻过吧我的宝贝。 消失在雷声中。爱在，爱在心里挖了一个洞，装满多少空荡的寂寞。我已习惯仰望天空，没有亮也没有痛。爱在心里挖了一个洞，我对疯狂说我不会动。爱情其实没有什么，不要谁记得我，不要谁懂我。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等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云归一缕散散，我爱的人 很喜欢宫崎骏的一句话，叫做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有一种电影就叫做宫崎骏，我们一起共勉吧。 就算失败了剩下多少时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当我说放弃，即使幸福已经很近。不需要安慰的自己，就算需要很多运气，我永远不放弃幸福的真意，能你愿意我就愿意。就在第101天，当我慢慢睁开眼，哦，也许你就会出现。失败了101天，别让 威尼斯的泪，来自永邦。永邦早期的生涯还是非常困苦的，他是一个新加坡人，只身一人来到了台湾，实现他对音乐的梦想。在没有遇到季中平之前呢，他只是一个对音乐极度狂热的年轻人，怀抱着满腔对音乐的热情以及源源不断的创作力，直到他遇见了他的贵人季中平，于是就有了《威尼斯的泪》这首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一起来听到永邦带来《威尼斯的泪》。 你就是那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里伤心，最近感情细腻尽是命运伏笔，一串串的泪水汇成威尼斯流域，顺着你的回忆尽是繁华，看着你线条很清晰的熟悉，这一刻我吃了却懂了爱的坚定，为你湿的泪像琉璃易碎，说到感情有别懂得转换，不忍太绝对，为你湿的泪在午夜梦回，其实明明了解就是在当时 的气势一样，为什么夏天

两小无猜，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哎哎哎、我有点胆怯。 接下来的时间呢，夏天要放大招了哦，教给大家怎样撩妹。记住这样一句话，拿出小本赶快记下来，做事总有三分钟热度的我，却爱了你那么久，平常总健忘丢三落四的我，却把你记得那么的清晰。收音机前的女性听众，有没有被撩到呢？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继续来陪你听歌。 很无聊，整整一天懒得动，望着我竟然是无辜的一条狗，在他眼里很难说出口，跟我一样想交女朋友。说起来心里很痛，感情没成就，其实我还不坏，有点钱长得不错，为了什么没人看上我。阿诺说没关系，身边还有我。爱总是让人发疯，为了爱我愿意有白头，掏心掏肺，只想有人爱我。爱总是让人发愁，一条狗一个人独坐，单吃河口，大声喊着，我们都要女朋友。想着一家四口坐满餐桌，家里头大小事交给我去来做，你的幸福是我的所有，全家快乐是我最要紧的梦。 爱总是让人发疯，

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摆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用心思说的比想象更快。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叫做《人之初》。她的音乐以诚挚和朴实见长，嗓音好像不是那么的出色，但是她会用情感唱歌，能够轻易地感染到收音机前的你。而且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一起听到刘若英带来《人之初》。 那一天，那一座阳光灿烂的跨海桥，你说只要一直跑，那一边就是我们的天涯海角。那一夜，那一片星光灿烂的白浪滔滔，你说我们很渺小，躲也躲不掉命运的心血来潮。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虽然曾经是很深很深的感情。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虽然我是会很怕很怕再伤心。人之初， 不要问目光交错的一瞬，就注定了今生缘分，自己可以见证心。春雨尽，秋风也恨，乱乱纷纷是红尘，浮浮沉沉，似幻似真，今知雨夜的结局也只是飘，随风如尘，尘满平静，灿烂孤独落寞。